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日本四国有一条千年古道，千年以来至少有过千万的人行过，一生人行过这条路不下一次的更大有人在。这条路有88间名刹古寺，全程大约有1230公里，围绕四国一个圈。整个行程有时需要一直向山上面进发，穿过森林、田野，经过河村、农庄、渔村，甚至是城市。这个地方就是四国遍路。今日沧海桑田，山路农村已经变成了马路甚至是公路，但路上面的人依然跟几千年前的朝圣者一样地打扮，头戴竹笠，白衫、白裤、白鞋，手上面拎着金刚杖。四国遍路是唐代密宗东传日本的关键人物弘法大师空海所开创的一条朝圣之路，由公元八世纪一直流传到今日。从文化历史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佛教现存最悠久的朝圣活动，足以媲美由法国穿越比利牛斯山去到西班牙的天主教朝圣之路。四国遍路所参拜的88间寺院背后的主角就是日本僧人空海，他是公元八世纪的中古人物，在四国出生，俗名佐白真如。在唐朝时候，他被日本派遣到大唐首都长安的青龙寺密宗慧果法师门下，之后他获传衣钵，法号遍照金刚。在高野山圆寂之后，大家就称呼他弘法大师，为唐密第八祖。自此唐密东传成为了日本的真言宗，唐密反而在中土消失了。空海除了是佛教重要人物之外，亦都是一位书法大师，他的书法底子很深厚，所以亦都被称为五笔和尚。今日空海仍然广受日本年轻人认识，是因为日本奇幻小说家梦枕毛的作品《空海沙门》，他将空海由佛教的高僧变成了捉妖的高手。而陈凯歌导演改编自小说《空海沙门》的电影亦都会很快上映。今次我们到四国遍路是源自前一次高野山的旅行。高野山这个地方在山间平地的位置就有117间寺庙和一间佛教大学，是日本最大的出家之地。根据历史记载，在平安时代的弘仁七年，弘法大师空海就是在这里修行。我记得当日沿途行的时候，亦都见到穿着一身白衫、头戴竹笠的遍路者，他们白色衫的背后都写着空海的称号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同行二人。同行二人原来的意思是空海大师和你一起行。我们希望今次的遍路行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思考机会。 咁究竟点样先算系同行嘅同路人呢？ 而家我哋嚟到呢个咩地方咧？ 系我哋嘅第一站，咁呢度就系灵山寺啦。咁诶，而家暖咗好多，揸个几钟头车。就今日朝頭早咧，我哋出嚟嘅時候咧係九度啊，都幾凍。但係而家就暖咗好多，因為太陽出咗嚟啦。 但係就呢、這個就喺一個路旁邊啦，比我想象中嘅少人啦，因為呢個係第一翻牆靈場，即係第一個寺院嚟喎，就係起點啊。 係係 起點嚟。 嗯，咁我哋而家要入去個店嗰度咧，就去即係 pick up 我哋嘅行裝啦。 係啦，就係、是、一個朝聖的一個裝扮，究竟應該是怎樣呢？我們就看看揀一些我們即合適的，或者我們自己想要的。 是 我們這個就是在靈山寺的立經所來的，就我和鄺榮孫大家手上都有拿著就是叫做金剛杖，就大家留意一下那個金剛杖裡面寫了什麼字，你知不知道？ 金剛杖其實就有分開不同的，有一些就是有這個心經，亦都有一個即是我們現在這個就是普通版的南無大師 遍照金 金剛同行二人。 同行二人金剛杖其實就即是代表就是這個空海大師。 如果我們拿了金剛杖，理論上就不應該去拿著這裡，因為這裡就是其實就是 大師 來的，這個就是空海大師。所以為什麼叫二人同行？其實因為這個就是大師啦。 嗱，呢個咧就日本人就幾特別嘅，我覺得呢個就係佢嘅簡化版嘅袈裟嚟嘅，就叫輪袈裟。咁咧就係咩咧？就係大家睇住咧都係一樣啦。南無大師，遍照金剛，然後下邊就寫住靈山寺啦。順拜係咩意思咧？就係順住由一號即係靈山寺開始啦，就為之順拜。如果逆拜係咩咧？就係由呢個八十八大龜子開始行啦，就調翻轉行。咁咧嗱，呢個咧就係佢叫管粒，即係我哋講嘅竹粒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呢、這個真言宗裏邊嘅一啲嘅梵文嘅字體啦。咁咧就然後咧跟住就係一個禪宗嘅詩句喎。咁、那個詩句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叫迷故三界城，誤故十方空，本來無東西，何處有南北？然後寫住同行二人，嗱咁咧就係前邊咧就係呢個梵文啦，後邊就係同行二人，而詩句咧就喺兩邊嘅。咁呢一首咧就係都係講出呢個佛教裏邊關於空呢個觀念啦。咁如果我哋記得嘅話，就係呢個即係禪宗裏邊好出名嘅一個詩句咧，就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大家記得六祖慧能就係當時咧就係憑呢個詩句咧就接咗呢個衣缽嘅金剛杖啦、竹粒啦，同埋呢個嘅呢件衫啦。咁呢件衫咧，就大家睇下後邊咧，其實一樣都係咧寫住呢個南無大師遍照金剛，係啦。咁另外嗰啲咧就有啲係寫住同行二人嘅，咁亦都係佢哋以往啊去遍路嗰陣時咧一個即係基本嘅一個裝束嚟嘅係。咁如果虔誠嗰啲信徒咧，就會白色褲啦、白色鞋啦，咁咧就呢件衫啦，就仲有一啲叫做頭陀袋啊。頭陀袋係咩咧？就係將裏邊咧就係嗰啲蠟燭啊、香啊、其他嗰啲嘅 預備參拜嘅 物件，就擺曬喺裏邊啦。咁樣， 我哋啱喺依一個立經所一出嚟嘅時候咧，就遇到一班小五生啦。咁依班小五生咧好有趣咧，突然間走埋嚟，咁我哋又唔知佢做乜嘢。點知咧，佢哋就每一個即係我哋咧就每人派咗一個咁樣嘅小禮物包俾我哋。咁當我哋收到小禮物包嘅時候，初時就唔係知道係咩事啦。咁啊，拆開入邊睇下咧，原來入邊咧佢係每一個禮物包咧，佢都有一封自己寫嘅信啦。咁啊，我哋而家睇一睇佢入邊寫嘅信係乜嘢。咁嗰個信咧就係、是、咁樣啦。OK。咁嗱，封信入邊咧，大致上咧，咁佢就話俾我哋聽咧，呢一個咧係八十八片路裏邊第一站咧，就係嗰、那個即係一番就係第一個啦，第一個寺啦。咁最有趣嘅地方咧，其實佢入邊咧就介紹咧喺依一個地方叫名門咧，就有一啲食物，咁佢叫我哋咧就一定要試一下。咁其中一個麼就係土啊，咁啊土咧就喺依一度咧，佢話係好出名，咁啊叫我哋咧就千祈唔好唔記得啦。 咁呢班小學生咧就個學校咧就係名門市板東小學五年級嘅呢個同學叫做三木裕介。咁誒呢個係咩嚟嘅咧？咁啊原來呢個咧就係一個佢哋自己手做嘅紙巾筒，咁入邊咧就裝住一包紙巾。係啦，呢個就係三木裕介同學啦。咁啊，阿劉世良都有一封信嘅。 係啦，嗱，我嗰封信咧就每一封都唔同嘅喎，原來咧。呢一位嘅叫做大阪泰生同學啦，咁咧就佢亦都係咧介紹咧喺呢度咧係有一啲公園啦，有一個叫極樂寺啦，就有好多嘅有趣嘅自然風景啊。咁啊，每一個人都係自己寫嚟呢度咧去送俾靈山寺嘅即係行遍路嘅人，我覺得好有心咯，我覺得佢哋真 係。同埋咧有趣嘅地方咧就係頭先我哋一行出嚟嘅時候咧。他哋係咁啱見到我哋，就覺得話啊啲外國人喺度做乜嘢咁啊，又見到有即係啊導演喺度揸，即係喺度 roll 緊機咁啊，問我哋你喺度做咩咁？我哋話啊，我哋咧就拍 緊一個 片路散，就拍一個即係記錄及片路嘅紀錄片。咁佢哋即刻走埋嚟啦，就送咗禮物俾我哋。 咁咧嗱，我哋咧就特別情商咗呢啲小學生咧， 帶我哋 介紹點樣話俾我哋聽， 點樣去開始去拜 真正嘅片路者嗰個參拜嘅儀式係點樣？咁我覺得都幾有趣嘅，真係。得到願啊！即係靈山寺啊，得到願呢度咧，就係叫發心道場。 發心嘅意思咧，就係立合咗依個心願啦，就即係行依個八十八騙路，而依個靈山寺就係第一站。 板東小學嘅呢個三位同學仔，咁咧佢哋就義務咧就話咧介紹嗰個參拜嘅儀式啊，同我哋。咁嗱，呢幾位板東小學嘅小學生咧。就話俾我哋聽應該點樣去做啦。嗱，佢咧即係呢個儀式咧，就叫做潔淨自己嘅心。係啦，咁就係身口意啊，三業嘅懺悔，咁就係先係手啦，所以跟住就口啦，然後就係自己嘅意識。我哋呢個板東小學嘅五年班學生咧，就好熱情咁樣咧，就嚟示範咧，究竟點樣去入去呢個本堂參拜之前咧，就係去呢個撞鐘。鐘聲好長嘅，錯後一、二、三，你留意一下咧，佢同中國嘅寺院有啲唔同，因為日本嘅寺院咧，佢冇乜嗰啲紅紅綠綠嗰啲顏色嘅， 亦都唔係嗰啲好金碧輝煌啊。 係啊，嗱，你睇下呢個塔咧，其實好古朴嘅，留意一下。即係同我哋喺內地見到嘅寺院好唔同，或者香港嘅寺院。 日本嘅廟啊，佢都可以咧准許狗，即係同人一齊上路。 我覺得好有趣喎！即係佢嗰個狗仔又係帶住嗰個竹笠嘅。嗱，你見到佢咧，狗仔都有自己嘅輪袈裟嘅喎，佢嗰個細啲。嗱，咁我哋咧就係呢個參拜呢個本堂咧，其實嗰個儀式咧就係，首先咧你可以係攞呢個蠟燭啦、祈福啊、祈求咩咧咁樣，道中安全，即係揸車呢個零意外都得嘅喎。 身體健全，即係身體健康啦。 咁另外咧就係呢個蠟擲入。呢、这個箱咧就係將嗰個名片啊寫低你嘅名啦，同埋住所咧就係擺落去。咁呢個意思即係話咧，就係祈求呢、这個即係、就是、佛祖幫我消災解難啊咁。 依個空海咧，咁佢係領悟咗佛陀嘅嗰個説法啦。咁到最後咧，喺依個地方見到釋迦牟尼。咁所以佢到最後咧，佢就喺依一度咧就起咗依個靈山寺。 所以頭先我哋喺本堂都見到個燈籠咧，佢都係寫住釋迦如來佛嘅，即係話呢個靈山寺嘅供奉嘅咧就係佛祖本身啦。 咁我哋之後喺八十八靈所裏邊咧，即係唔同嘅寺廟裏邊咧，見到嘅供奉嘅都唔同嘅喎。其實有啲係藥師佛啊，有啲係地藏啊、菩薩啊咁樣嘅。但你留意一下咧，你呢度咧有好多呢個弘法大師嘅像喺度啦，有大有細咁樣。咁埋你睇呢個咧，就係一個肥 boy 嚟嘅。啊！本尊釋迦如來咧，佢就將阿弘法大師嗰頂帽咧，就擺咗喺呢個即係釋迦如來嗰度。完成咗呢個寺院嘅參拜之後咧，就會嚟到一個所謂叫做立經所嘅地方啦。 日本大大小小的神社寺庙很多，每一个寺庙都会卖自己的御守。那乜嘢是御守呢？其实就好像我们的护身符一样。所以到日本玩的游客很多时候都会买御守当作纪念。不过在御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选择，那个就是珠印。珠印又叫做御珠印，是日本宗教文化相当独特的一环。朱印源自中世纪的納經，是受御寫經人的信物，到了江户末期成为了信众参拜的证明。自此之后，收集朱印的朱印像或者是納經像亦随之诞生。御朱印被视为经文的一种，所以亦都有人视納經像为护身符。一般人去完神社或者寺庙进见过神明之后，神官会用书法写下神佛的谕号或者是字名，算是送给参拜者的一种纪念。以书法构成的画面里面还有寺庙的朱印章和日期，所以納經像无形中变成了一本自己参拜过的记录。这样的体验可能比买御守来得更加有意思。 我覺得很感恩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地方在1200年前開始，即有了這裡，開始的時候其實是不給女性來的。 其實遍路是早於弘法大師出現之前已經有的，到空海出現之後，就整個遍路的性質就有一點改變，就是變成是什麼呢？親近、接近這個空海，希望即是尊敬他，希望可以供奉他。 其實那些人呢，就算你沒有一個宗教信仰，有趣的地方，我覺得咧，就算你不是一個佛教徒啦，咁但係行遍路咧，就等你可以認識自己。咁點解可以認識自己呢？咁其實只要你行下，你會明嘅。當然而家我哋已經只係平地啊，第一站已經唔係話好攰啊咁。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咧，如果你將一個點乘以八十八咁樣行落去咧，都唔係容易啊。 有啲係叫做難所啊，即係話難行嘅路啊，係要上山啊，不斷行六七個鐘上山啊。 咁佢等你咧，其實。究竟即係就算你唔係佛教徒，究竟係挑戰咩咧？就係、是、測試你自己嘅身體啦、個體力啦，同埋咧你夠唔夠依個意志行落去咯？因為可能行下就唔好行啦，咁辛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嗱，而家我哋咧就係嚟到第五番嘅喎，呢個咧就係地藏寺啦。弘法大師嚟到呢度之前咧已經有嘅啦。咁咧就地藏寺咧就喺戰國日本嘅戰國時代咧，日本嘅武將咧最中意拜嘅咧就係呢個地藏菩薩。喺留意一下嗰啲寺院裏邊咧，佢哋咧有啲好靚嘅參天大樹喺度。呢棵大銀杏啊，個樹齡就係話已經係接近800年啦。山寺寧靜很多。 喂，其實我們不斷重複都是做同一樣的事，進去廟的時候先就是去 洗手，咁之後可能就會去撞鐘 ，and then 就去個主殿嗰度。咁我哋不斷都係咁樣做，個意義喺邊度？ 其實宗教佢係一個修練嚟嘅，即係佢要你不斷反反覆覆、重重複複去做嗰樣嘢嗰陣時咧，係體驗到或者係去考驗嗰個人咧，佢有冇將嗰個精神同埋個心擺喺嗰度？正正係因為重重複複咧，其實好容易大家就習以為常啊。哦，去到話哦咁啊，匆匆忙忙，因為趕住上路啊嘛，騙路嗰陣時咪。完成了幾個步驟就走了，但是我看到很多騙路者其實他們去到本堂或者大師堂去參拜的時候，他們是會念經的，在亦都有些人是會說自己的心底說話。 但是其實會不會你重複不斷做同一個動作的時候，其實你或多或少都會反思一下為什麼你要這樣做，而不會係變成了一個點解你要去儀式？ 係啦，即係話譬如六四咁樣，你去到係啊，照樣係啦，照樣係有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喺度，照樣係台上邊講嗰啲説話、唱嗰啲歌，但係佢係每年去令到你諗翻起呢件事啊嘛，思想翻起即係你自己嘅感覺啊嘛。 嚟到今日行程最後一站就係十樂寺，而家咧就已經差唔多日落啦。 咁其實嗰啲四國嗰啲寺院咧，好多咧，佢又唔係喺深山嘅喎。 係啊。 係啊，喺路邊嘅啫喎，係。呢度咧喺遍路嘅寺院咧，佢哋到五點鐘就閂門嘅咯。嗱喺度好多人問咧，咁一路行嗰陣時候，咁有咩選擇咧可以住宿？因為其實大家一路都見到咧，佢係一個比較即係鄉郊嘅地方嚟嘅，就佢咧有啲大嘅寺廟咧就會提供住宿嘅。咁我哋見到其實嗰個庭院都好靚啊，呢度係 環境好好啦。 係啊，嗱大家睇呢個日式嘅庭院咧。嗰啲樹葉咧，嗱開始染紅色，你睇下嗰個顏色咧，係相當吸引我，我覺得係。 咁啊，今晚夜晚黑咧，我哋都會喺個寺廟裏邊住，同埋咧佢會提供晚餐啊。 咁啊，大家睇到啦，我哋就係都係食一啲嘅德島縣嘅最，佢呢度寫就係話最出名嘅就係根莖類嘅植物啦。咁啊，即係蘿蔔啊、薯仔啊嗰啲咁樣，就算係呢個 tempura 咧，天婦羅咧都係以呢個植物為主嘅。 如果你而家肚餓咧，聞到咧係好肚餓。 好肚餓啊！咁啊，不如而家開始食啦，我哋。